决定的事情。按道理说你不该相信，但你要看着我的眼睛。我想好好的爱个女孩，好好的让她有我可以依赖，好好的陪她开心每一分每一秒，直到她不得不离开。好好的爱个女孩，好好的吵架和好人 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 受东移高空槽影响，夜间到白天本是有降雨天气，降雨量虽然不大，但持续时间较长，对白天的早晚高峰影响较大，请您外出带上雨具，合理安排出行。